河南二月初二有个习俗嘅，叫做打秦桧，有消病解困嘅功效。相传摸一摸自己身体有病嘅部位，再摸一摸秦桧像相同嘅部位，咁就可以将个病痛转移落大奸臣秦桧嘅身上啦。哇，好憎佢啊！真系，我觉得现代嘅领导人应该参照呢个做法，就例如就嚟做政协嘅好特首六八九，历史我觉得自有公论嘅，睇下第时究竟嚟送花嘅人多，定系嚟打秦桧嘅人多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前排 CCTVB 嘅节目啊，女受访者话为咗买楼，食屋企住屋企，一蚊家用都唔俾，买衫买嘢全程男友俾。哇，买楼买到咁，不如暗角打镬犹太人，或者打够六八九啊、五七九啊，入去住政府监狱算了。点解会有咁可悲嘅逻辑思维呢？真系谂起都真心觉得可悲啊！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开麦嘅时间咧，好多特首嘅候选人咧都入咗闸啦。阿薯片叔叔入咗闸啦，林郑入咗闸啦，胡官都入埋，系差阿葡萄淑仪未入啫。嗱，我客观分析啦，为咗香港好，阿叶刘淑仪咧一定要入到，因为冇咗佢，香港人系冇咁多欢乐噶。我是强国新闻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生还者》，大家好啊！ 好，又翻嚟咯， 系啊，我哋继续生还嘅。咁话说咧，上集咧就访问啊嘉宾邓龙威先生啦。咁啊，上集最后咧就讲到我哋系想送啲书入去嘅。咁我哋喺度都作出个少少呼吁啦。如果大家都有啲睇完嘅书，觉得都值得推介下俾人哋咧，咁其实都可以同我哋联络下。咁我哋一次过将啲书寄俾佢，反正都一次过运费一箱咁样嘅。咁我哋喺谂紧寄咩书嘅同时咧。原来我哋发现我哋同邓生咁好倾咧，其实原来我哋都有少少共通点嘅。咦，我哋都好中意睇书嘅，我哋都系读书人嚟嘅。 我哋文人嚟 嘅，系啦。不过大家睇嘅书唔同啫，有啲人系睇《药山明》，有啲人睇《蛇猫狗》啊。咁如果俾两位阿 Win 同埋八旗，你两位有啲咩书推介下俾我哋嘅嘉宾朋友咧？ 其实小弟又鍾意睇小说多嘅，咁以前细个呢都会睇好多乜乜演义 啊基本上我由封神演义开始睇咗睇到隋唐演义嘅细个嘅时候呢类型嘅小说，因为我嘅嗜好就係睇下书听下音乐咁样 喎，睇得出睇得出 能够同人讲嘅嗜好系呢啲啦， 睇下书听下音乐咁囉。依排都有啲小说睇緊嘅， 系 依排睇緊东野圭吾日本嘅，咁我觉得都几值得推介俾听众 嘅。因为咧，阿 Win 啊成日出差嘅，咁出差可能喺酒店嗰啲又苦闷啊，咁啊，所以就睇下书嘅时间比较多，搭车啊呢都得比较多。 而家又禽流感咧， 系啦，又禽流感关咩事啊？ 冇咩，大家在心中算啦。 唔系，我真系唔明， 真系唔明，关咩事？ 一直埋住啊。 OK， 咁所以咧，佢都成日推介一啲喺内地好 hit 嘅书俾我听嘅。咁啊，东野圭吾，东野圭吾点解会咁 hit 咧？ 佢其实系日本嗱，东野圭。唔系绝对系日本人啦，日本嘅作家啦。咁主要系写一啲悬疑嘅，或者有啲算小说系侦探小说，应该悬疑嘅成分多少少嘅。 系 咁啊，名作嘅包括好多拍过日剧噶啦， 譬如《神探伽利略》 系《神探伽利略》啦，《白夜行》啦， 系 日剧可能大家有睇《凌乃瑶》，好似系《流星之伴》啦， 系 呢啲都系比较我因为冇睇过日剧嘅呢几套嘢，咁我就纯粹睇小说嘅。睇小说觉得系真系好引人入胜咯，即系你基本上由睇本书开始你就放低唔到嘅。咁同埋点解会接触呢个作者呢？因为长时期啊，或者呢五六年我接触嘅时候咧，佢都基本上喺国内嗰咩新华书店啊，或者国内啲书局里面咧。绝对是最卖得的，最卖咗最畅销的。 是啊，我都觉得正想讲呢样嘢。我唔知大陆嗰啲书店个机制啦，可能有啲咩文化局去筛选啦。东野圭吾系我见过咁多个外国嘅出名嘅作者，系能够正正式式咁将佢所有嘅作品摆晒上去佢嘅书架嗰度卖嘅，系就系东野圭吾。 可能主要系冇呢个 政治成分， 冇政治成分咯，纯粹系一啲推理啊，去估凶手啊，或者凶手系点点。 但好睇嘅，好睇嘅 ，OK 嘅，值得推介俾咁多读者嘅。其实我第一本接触嘅，应该就系佢第一本出名嘅，叫做《放学后》。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翻嚟再睇睇。或者咁讲，白旗有咩书睇紧？ 系咪出个 game？ 我想，系咪出个 game 嘅《放学后》？ 风呢个系我中学时期嘅 game 喎。哦， 你想玩咩？中学时期玩嘅时候要好小心喎，要妈咪唔喺屋企先可以玩啫嘛。啲姐姐全部唔着衫嘅一个游戏。 哦，同嗰本书有关噶，咁好睇噶， 冇作 game 嚟嘅，爱情动作 game 啦，应该系。 咁咧，我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书啦，系啦，咁就即系 好奇啦， 系咯，充满好奇啦，又漫画又睇啦，咁啊，廖山明嘅。龙珠啦，不条丝嘅城市猎人啦，我都有睇嘅。咁咧，同埋咧，如果我真系睇一啲叫做文字多啲嘅书咧，我中意睇啲同历史有关系嘅书，未必一定历史书， 系 咁系同历史有关系，可能一本小说或者一本传记咁样样。例如咩咧？我近排咧睇咗一本书，嗰本书都出咗，我谂出咗五十年到嗰本书，50年噶啦，叫做《流离的王妃》。 吓， 哇， 系啦，王菲就讲，当然唔系讲紧唱歌啊， 郑庭峰嘅 fan， 唔系郑嗰个唔系郑庭峰嘅 fan 嚟嘅咁样。咁咧，《流离的王妃》咧，个作者咧叫做爱新觉罗浩，三点水一个告诉嘅告字啊， 系 发音发唔准嘅， 系吓，哦，浩，爱新觉罗浩， 系啦，咁咧佢系咩人嚟咧？咁佢本身咧系一个日本嘅皇族， 哦， 日本嘅皇族，点解姓爱新觉罗咧？佢系嫁咗俾末代皇帝溥仪个细佬。普劍 好得意喎， 系啊，咁咧，咁点解叫流离的王妃咧？就系讲紧咧，话佢其实一嫁咗俾呢个普劍嘅时候咧，咁基本上又住喺，即系嗰阵时已经系魏满洲国嘅时，即系满洲国嘅时候嚟噶啦，咁就住咗喺东北，咁后屘好明显系打输咗仗啦，咁佢哋。咁佢打输咗仗咧，就周围去逃难，咁就甚至咁跟住咧，后屘就佢用日本人嘅身份咧，就辗转咧，就即系好辛苦，经历都好多好惨嘅嘢。咁最后翻到日本，咁就同佢啲仔女翻到日本。咁但系咧就同阿普，因为普杰咧就系即系俾人拉咗咁啊，最后咁俾人拉咗，咁就分隔两地。咁直到可能几十年之后咧，两个先再见翻面。咁就呢个古仔系讲佢同佢老公。即系普杰之间嗰种感情嘅嗱，虽然咧佢哋两个其实有少少政治婚姻嘅，咁但系咧就某程度上咧 婚姻 系啦，咁咧慢慢反而萌生咗一种真嘅感情出嚟咁样样，系啦，咁就佢有个女依家仲在生嘅日本。 有喺日本嘅，即系全啲仔女后代已经喺晒日本。 个后代喺晒日本嘅，个后代全部喺晒日本。 后代真系日本人噶啦， 系日本人嚟噶啦，咁讲日文嘅系啦。 我哋睇完噶啦， 我睇完噶，睇晒噶。 应该系唔喺度好耐。 普杰唔喺度噶啦，普杰九几年嗰阵时过身嘅，系啦，咁普仪就更加早添，普仪有六几年已经过身，咁。 都几得意，即系真人真事嚟嘅。 真人真事，真人真事。 唔讲都唔知有个咁嘅人物存 在。系啊，佢拍过剧嘅。 系 拍过日剧噶，系啊系啊，阿竹野内 讲啊， 阿竹野内丰同阿常盘贵子做嘅， 咦，好似有啲人 系啊， 日剧讲阿爱新觉罗浩嘅， 系啦，即系佢做主角， 但系个日剧名应该唔系叫做 流离的王妃，我好似有第二个名，但系佢有一个名都系叫流离的王妃咁样嘅，即系有一个副题定点样都系叫， 咁啊，听众如果知道嘅，咁可以提点下， 讲佢嘅事迹有咩最得意或者最引人入胜嘅地方？ 佢最引人入胜咧就系咧，第一你就睇到好多嗰阵时所谓即系啲所谓即系佢口中嘅皇室嘅内幕啊， 系 即系佢满洲国即系或者佢溥仪依家人嘅事情啦咁样啦。第二咧就反而咧就系、是、一定会牵涉好多历史或者政治嘅嘢噶啦。咁、但系反而咧。其实呢、這个即系佢呢本书咧，佢自己自我描述咧，佢其实是一个好普通或者好简单嘅女人嚟嘅啫。 系， 佢想要一个好完整嘅家庭，或者佢想啲女就即系快高长大咁样嘅啫。咁咧，反而咁样咧，从而导致嗰、那个对比或者个 contrast 好大。即系佢系一个咁嘅乱世，咁同埋佢嘅背景话你全部皇族嚟嘅。咁、但系其实我系想要啲好简单、好普通嘅嘢。系啦，咁同埋，因为其实佢哋两公婆咧，自从即系打完仗之后咧，都分隔十几年嘅，一个喺大陆被人劳改紧，即系中国大陆被劳改紧，即系佢老公啦，而佢就日本就做翻一个普通嘅家庭主妇嘅，其实，系啦，咁但系中间一直靠写信来往，其实都几感人嘅，即系佢无论佢呢本小说或者我睇过嗰套剧。 系仲有神盘贵之作更加咁名点。 好，咁啊，白奇就重复一下个书名啦。咁啊，如果大家读者听众有兴趣啊，都可以听一下。 系啦，系琉璃的王妃啊， 琉璃的王妃，听落都几得意，即系唔听唔知有咩人物，同埋好多历史嘅事情喺佢角度睇系一个即系独特嘅观点角度嚟噶。佢个身份背景都得意啦。 系啊，或者啲历史事情咧喺佢嘅眼中咧，系可能系屋企嘅事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都几得意，有几大本几长嘅一集。 我好薄嘅就嗰本书，咁百零两百页嗰啲嘢， 可以借嚟睇下。 嗯，其实讲开日本嘅呢啲小说咧，包括头先譬如我所讲嘅《东野圭吾》啊，或者白奇啱啱所讲嘅《琉璃的王妃》啊，仲有一本我觉得自己值得推介，越睇越心寒嘅一本书，唔知 M J 睇过未嘅？嗰其实系白奇借俾我嘅《人间失格》。 哇！ 呢、這个就真系即系会睇有漫画嘅 虚拟小说嚟嘅。 唔系，系讲一个人，佢系由细到大咧个男仔，由细到大系一个很好好嘅背景度长大嘅。 系 咁啊，即系到佢长大搬咗出去东京度住啦。咁慢慢觉得内心好空虚，跟住又沉迷毒品啦、啊，酗酒啊，开始变坏，咁命顶又。由一个坏人变做好人，即系完全系哦，有个老婆啦，咁啊嚟紧过住安稳嘅生活啊，自己有一份正常嘅职业啊，跟住又由好又沉沦翻落去变翻坏嘅成个过程。但系你一睇嘅 喺边度咧？ 你 点？因为咧，其实咧，《人间失格》呢本书咧，佢讲嘅主题咧，就系讲一种人性嗰种丑恶，同埋嗰种空虚啊。其实即系佢嗰个主题啊，主旨啊。咁咧，佢喺佢个文字入边讲紧咧，就系讲紧话，其实佢去到最尾咧，系对嗰、那个人性感到完全失望。 嗯， 即系完全系冇咗希望，即系觉得我见到阿 Vin， 我已经觉得即系虽然佢样衰啊，咁啊未必害我噶嘛。咁但系佢觉得每一个人。即系样衰如阿 Win 或者靓仔如白奇，都系觉得系伤害佢，系、啊，咁即系 而家想呕添， 系 系有种你会俾个作者嗰个文笔或者其实睇漫画都 OK 嘅、嗯，你会俾佢感染、嗯，你会觉得系真系佢又唔未至于话被出卖嘅、 嗯， 即系只不过当其时有一个工作伙伴强奸咗佢老婆， 咁都系冇乜嘢咧。 咁即系跟住话，但系佢老婆为佢付出好多啊，又有咗，后屘又被逼又要离婚落咗去、 okay. 即系但系之后嘅遭遇都好好。 都算是真人真事改编小说， 佢应该绝对真 的。佢是半自传嚟嘅。咁其实《人间失格》呢个名咧，咁咧其实咧，佢个意思系咩？咩叫人间失格呢？就是话丧失咗做人嘅资格。 嗯， 系啦，就所谓人间失格。咁咧，其实呢本书咧系日本一个殿堂级小说。 嗯， 非常出名，甚至可能一啲日本嘅教科书都会读一啲章节嘅。咁、 嗯、 个作者咧系日本一个又系超级殿堂级嘅小说家，叫太宰治。太就太字， 好出名嘅呢、這个 系啊，宰就宰相嘅宰啦，治就治安嘅治，太宰治一个作品。咁、嗯、呢本书咧。对 MJ 嚟讲，相信都唔系话即系好耐之前嘅。呢本书系1948年出嘅， 系啦。啱啱 MJ 出世前两 年。O K 啊，我阿爷都出世嘅，我阿爷都 出世前两年咯。我呢本书系先睇漫画嘅，收尾啱啱我知嗰阵知道白奇有本小说。有本书咁，我先再睇翻书。 讲到刻画呢啲变态嘢啊、人性嘅， 即系嗰把刀都可以 嘅、啊。唔系啊，我觉得日本仔系劲嘅，即系佢哋嗰啲写啲核突嘢系真系写到可以好核突，冇乜人可以超越佢嘅。 但系用文字嚟表达出呢种咁嘅无助感或者呢啲咁嘅黑暗面咧，我觉得日本人系 劲啲， 系高手 嚟 嘅， 真系高手。咁你头先啱讲嗰把刀系我的确，如果想大家。如果想觉得听啲趣味啲嘅，觉得睇书都无外乎一种娱乐啫咁样，咁我推下九把刀嘅。咁首先一嚟佢系近代啲先啦，白嘅啲睇开历1948对佢嚟讲算新嘅。我睇开 啱啱未出世前一两年 啊，对佢讲算新嘅。上次嗰次嗰佢讲电影，佢讲啲咩啊？讲啲 1920几 年都黐线嘅。咁我中意睇啲近代啲，因为佢会讲一啲嘢，即系冇办法嘅。近代有呢个时代感，佢嘅小说入边出现嘅情节咧，佢譬如。话有一节佢可能会讲陈妍希结婚啦咁样，咁呢啲系现实发生嘅情节咧，就会有个代入感喺度咯。咁呢个系好，咁同埋如果讲个写文章嗰种级数啊，如 如果要比分嘅话呢，我觉得譬如一个冬野圭吾咁计啦，个人观点嘅冬野圭吾写嘢可能都有六七十分咁样，但我嗰把都可以去到八九十分㗎啦。 OK 嘅，九把刀同埋佢有啲比较调皮独特啲嘅想法嘅。譬如好似啱啱我上次借你嗰本少林第八同人啦，都觉得好得意嘅，可以描述到以前嘅少林寺係点样贪污啊、行贿啊，你要过少林十八同人你要畀钱派片啊。 因为其实九把刀嘅风格呢其实係有少少，即係佢係鍾意走少少奇幻啲咁多啲路线。 佢用台湾种讲法就係奶乱的，即係乱嚟嘅，基本上係完全係离开咗你本身对呢嗰件事嘅睇法嘅。 又或者呢佢本身可能即係有一样好似好平常嘅嘢，系啦，咁但系咧，佢又会谂到好多角度，即系谂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出嚟咁样。 系，嗰把刀嘅书我几乎睇晒嘅，杀手系列、猎命师，我都觉得好值得推介嘅。即系如果你中意睇故事嘅话，都系小说。 不过咧，就即系会。翻翻去呢个强国买书啊，九把刀呢啲书咧，我发现 系 好难买， 系咪啊？ 嗱，包括我最早期咧，猎命师啱啱你所讲啦，猎命师咧应该系有二十本嘅，咁、大陆咧就会系就唔系就真变咗做加厚版，就应该系十本，咁我就买咗六本，我初头唔知道原来系有十本啦，即系加厚版，咁我买咗六本之后咧，睇完我发觉，咦，应该未完噶、咁剩翻四本，我到而家都买唔到。 正式嚟讲应该有廿几本，我都唔知喺强国买到嗰啲究竟系咪九把刀正式授权去卖嘅书嚟嘅、 一般咧红嗰啲咧就会买到嘅， 那些年 系、买到嘅、 我去亲书局咧，我直头去问个柜台嘅， 问九把刀作者咧系得一本啊， 系啦，一两本咁样嘅啫， 系啊，我都试过嘅上次， 我都唔系好明白，咁究竟你有定系冇嘅咧？ 包括我上次借你睇嗰本《禅宝》，而家出咗未等紧第三本啊嘛，佢应该系三部曲嚟噶嘛，《禅宝》，但我同你都睇咗一二啦，一二我想买翻喺大陆都系冇嘅， 应该冇，应该冇。 咁 新 禅宝好多年，应该两三年。 唔系新嘅。 O、okay, K， 都唔知点解系咪大陆封锁九把刀定系点样咧？ 咁佢都政治意识嘅，系、啦。如果喺大陆人嘅角度，可能会支持台独咁样嘅。 系， 佢绝对同政府系唔系一个大家对等，大家系一个职位咁样嘅，一定系支持言语自由啊。 系啦，所以你唔会觉得奇怪咩？同样系中国人有台湾人。好啦，咁九把刀嘅书咧系好少嘅，喺国内新华书店买点样？但东野圭吾嘅书咧，基本上摆到成个一个用国内术语系堆头陈列啊，系成个架都系嘅， 系啊， 系好犀利嘅。国内如果你话最畅销嘅作者小说，应该就系东野圭吾。 系，我想讲多一本日本人写嘅小说，呢、个就近代啲嘅，近代啲， 1952嘅系 啊，系啦。咁咧，其实好多可能听众或者各位一定有听过呢个名《银河英雄传说》。 哦， 一个 卡通 嚟 嘅咩？ 其实咧，佢本身系一本小说嚟嘅，佢卡通系改编咗本小说嘅咋 ？OK， 系啊，呢、个都近代 吓，即系近代啲，近代啲，近代啲。 OK， 唔该你啲， 唔系我哋小学嘅嘢嘅咩？ 因为出世啦， 反而咧，《银河英雄传说》咧，我细个系唔识睇嘅，我系近几年越睇越有味道，因为其实佢入边咧讲好多政治嘅嘢。 系 即系佢讲好多政治嘅含义，或者讲好多即系政治嘅斗争啊！ 你睇翻卡通片去感， 唔系我睇小说， 系我听讲过喺2014年雨伞运动嘅时候，有啲人介绍过嚟睇。即系有啲嗰阵时好多人即系明明完全以前唔理政治嘅人都开始理政治，跟住啲人就话喂推介你睇《银河英雄传说》啦，好多政治意识喺入边嘅。 咦，仲有你系齐晒嘅？你估大陆有冇卖咧？ 吓、大陆有啦，《银河英雄传说》吓、好好 hit， 好 hit 嘅书嚟嘅。 咁我淘宝下先， 可以喺香港买下嘅。 吓、都唔系，因为太贵啦。嗱，譬如头先所讲嘅一本啱啱所讲《猎命师》啊，香港买睇个就真版就 系 一开二嘅。佢一开二嘅情况下咧，两本咧就应该系140几蚊，《猎命师》两本啊。 O K， 咁如果系喺大陆买咧，10几20蚊一本， 系 咁你个价钱差10倍，即 系 作为消费者啊，其实证明如我咁。 但系咧，我喺大陆即系强国买书咧，有时有啲concern咧，就系、有啲位置真系佢会剁咗啊嘛， 系。 会有嘅咩？即系佢本小说里面系会剁咗个内容。 其实唔多唔少会有收，即系睇下 小说可能会好啲嘅。 小说都有敏感噶嘛， 有啲应该我谂佢直头唔俾入噶啦。 有啲即系点唔多唔少可能会有删减啊，或者一啲修改啊，唔多唔少一定会有。 啊，回应翻头嗰个啊，我喺大陆买书绝对系正版噶，因为我喺新华书局买嘅，或者淘宝都系新华。 应该系书，应该系正版嘅。 应该系正版嘅，你新华就一定系正版。 系啊，我睇好多正版， 系啦，应该都系正版。 啊，上个礼拜同我。我妹喺大陆做完啲嘢啦，办完事啦，跟住之后去新书局啦，跟住我妹同我讲，我妹好想去书局噶嘛，大陆嗰啲啊，咁跟住话，哇，你睇下，有啊，明明啲书咧，有啲书咧系封好晒，即系用啲胶袋啊、真空咁样锁咗，哇，有直情搣开咗个胶袋喺度坐低睇， 嗰本系咩书嚟？ 普通小说啫嘛， 点解用胶袋封？ 大陆其实大陆系 新书啊嘛， 一般书 唔系杂志， 一般书局嘅书咧。基本上应该都是胶袋封好。为什么我们会见到那些书是没有胶袋封，只不过你之前有人搣开了胶袋去看看完摆下去。 他应该会有一本或者两本呢就货你真的在看的。是啊。咁跟住有些就封好货要卖的。 嗯。但封好那些人都真的走。 所以这些就没品咯。 在强国呢我是即是我就是够 胆。你 hesitate 啲乜嘢呢，即是当然第一就是坦手。 你买政治书买政治书是死紧的，我想说。 有政治书 买的。有是恐怖咯。党事如何建成的类似啲啦， 有 啲 好多你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呢啲啦， 类似啦， 中国历史好多书都有噶，即系好多经典嗰啲咩柏杨嗰啲， 系啊，共产党的血与汗啊， 有佢咳生生 即系生生硬， 生生硬硬啫，有嘅，系啊，咁全部都有，但系我唔即系我宁愿俾。多啲咁多钱喺香港买，我都唔会喺香港买。 我以为你 hesitate 嘅原因系简体字啦，相信我哋都睇简体字冇问题啦。第二咧就是、以前啊，我记得应该就系九十年代尾、两千年头初嘅时候咧，嗰啲国内嘅书咧真系甩皮甩骨，一路睇都有跌出嚟嘅啲字。但系而家真系好好多。 我拉远少少咧，强国咧，反而买咩好咧？我以前我试过读书，即系真系去报个 course 读嗰种。咁跟住就。佢我读嗰啲 business 嗰啲科目，咁咧佢上边嗰啲，就算嗰啲新华书店啊嗰啲都好咧，咁佢系有一本。如果我可能我买一本在香港买一本即类似一些叫做又不是 Model Answer， 不是练习来的，即是一些、可能你那本书是整本书讲 marketing 的。咁入面有好多咩牛津的 looks 咁样，可能那本书可能买成几成千蚊成几百蚊嘅，香港买话升蚊嘅。如果喺强国买呢，佢影印版。影印版是讲紧咧，可能百零蚊啊，即系十分一价钱啊，甚至十几分一价钱啊，咁样卖出去。 影印版即系真系影印， 佢真系 钉埋， 佢真系写住影印版噶。 O K， 佢真系写影印版。 你攞住个实物咧，影印钉埋。 佢唔系钉埋，佢真系好似一本书咁，但系佢全部入边变成黑白咯。 哦。 但系佢嗰啲就真系啲内容系一样嘅，我睇过，即系可能讲紧一啲 呢啲应该系侵权咯， 做系啦，但系新华书店卖嘅，即系可能 business 嗰啲案例啊，点点点啊， 大陆有版权啊， 都有嘅， 有佢话有咪有咯， 唔系我都喺大陆睇买书嘅，咁通常会拣啲图画系列嘅，我就可以喺大陆买咯。 图为图画 系几米嗰啲，几米嗰啲， 即系 即系 玉蒲团嗰啲， 图画多个字嘅。 O K， 新华书店有玉蒲团卖嘅咩？ 好似有。 阿 V 呢个，我想问一问你，突然间忽发奇想，强国有冇咸书卖？ 应该真系冇喎。但系我见过啊，嗱，玉蒲团我唔肯定，上者书店见到有失乐园。 我失乐园唔算咸书， 咁都有啲有少少描述。 我估新华书店就应该冇咯。 玉蒲团， 我喺书报摊见过。但唔系即系佢唔，其实佢系一本杂志多过写本书， 系 个杂志嚟嘅， 系咪啲程式文学啊？ 咩健康画报啊，类似咁嘅名， 即系画报嚟噶咯，唔系书嚟噶， 就咪杂杂志咯嘛， 就唔系香港嗰啲色情书刊嗰啲。 其实嗱，我冇买到嘅，但我嘅封面系有翻咁上下次嘅。即系当然冇咁毛骨啦，咁但系 下次阿 Win 你去喺啲强国嗰度。系啊， 人体艺术， 人体艺术。 你下次阿 Win 你去留意下，睇可以买到本强国嘅咸书翻嚟啊！ 吓，而家仲呢啲唔使卖啦，上网乜都有得卖。 我哋依家夹 未试，未睇过。 你想去边个人体艺术啊？杨幂嘅人体艺术啊？定系边个？ 唔系，即系香港嘅咸书，我叫做细个嘅时候，啲同学借过嚟睇过，系啊。但系 跟住有，跟住有冇打冷震啊？之后 有啲觉得，嗯，呢样嘢系唔好嘅， 呢样嘢唔好。 嘅话就唔会有你咯。我想讲 呢样嘢系唔应该攞嚟咁样卖弄嘅，系唔好讲 啦，唔好讲啦。就真系我未见过啊，亦都唔敢买啦。我试过有个以前有个朋友一齐去旅行团嘅，咁啊，我唔记得系海南岛啊，八旗最中意海南岛。咁咧一落机嘅时候咧，跟住个其中团友，因为以前嗰啲团咧好简单啫嘛，一个领队带住三四十人咁样啦，跟住个团友咧应该系买咗啲咸书。咁當然係成年㗎啦，咁買咗鹹書咁嘅 Payboy 啊龍虎炮。 即係睇個搭車嘅時睇。 佢唔知佢返咗去搭飛機睇定係點樣啦，臨知。咁但係呢真係俾海關查咗。 係。 就因為海關過 X 光有啲書咁樣睇你啦，嗰度年代已經有㗎啦。跟住之後見到啲書呢，咁又擾攘咗好耐。咁我知我就上咗旅遊包等，咁仲未開車啫，咩個導遊笑笑咪咪咁行返嚟講咁咪你有人帶咗金書咁樣。跟住好彩冇事。 喂，佢话黑喎、 啊， 我嗰阵时翻 你都带个 Payboy 嘅， 我反墙我出差，我连毛泽东专政实录我都带，我冇事。我带大 我 带 假，如果当其时查到你，我谂你而家仲喺大陆啊。 我带毛我带毛师喺架车度睇冇嘢。 毛泽东专政，佢可能唔识呢本书，以为系歌颂毛泽东。 系咪英文噶？ 中文 的。我谂听落都似系歌颂毛泽东噶。 系啊，毛主席不嬲好伟大 嘅。拉开少少，我觉得我N 年前嗰阵时仲系罗湖商业城嘅时代买翻。晚碟咧，我唔记得啲人系喺香港带色情光碟过关出，俾人拉，定系喺大陆带色情光碟過關。 大陆应该过关嚟香港就应该冇问题嘅， 唔系 大陆嘅出境， 系大陆海 关 拉 嘅。 佢通常系入境嗰阵时 啊，唔系你讲嗰个唔系买色情光碟，系买翻版碟，应该系香港拉嘅，因为你呢啲系翻版嚟嘅。 色情光碟啊，冇正版啊，据我所知啊， 有日本有嘅，唔系呢个再讲，再讲日本有嘅，日本有嘅，系都唔平嘅。 咁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 系啊，所以我据我所知就应该系唔俾带过关嘅。据我嘅理解。 其实我哋唔系讲紧呢种问题嘅书，点解讲讲下会俾白旗拉咗你呢 啲 咁嘅色情嘅？ 有啲咩系唔俾带过关噶嘛？ 讲啊，讲到呢啲咁色情嘅呢样嗰样。 我哋依家强国生还者咧，就系讲一讲强国有啲乜嘢限制， 系啦、啊，都要知嘅。嗱，我试过真系带。带苹果日报搭飞机嘅， 真系 理论上系唔得。不过我嗰次过关佢睇一睇，跟住都有我走嘅。 哦， 佢咩嚟噶？我报纸都咩噶 ？Suppose 应该唔得嘅。如果苹果应该系绝对唔 咩一周行我都带过啊。我仲系带俾大陆啲朋友，跟住佢哋好多时就系、是、即系就算佢哋唔系广东省咧，佢、哋都话喂，不如下次带本一周行过嚟睇，跟住话唔系咁嚟玩我啊嘛。咁跟住 捉到真系罚得好重嘅有一段时间。 咁跟住后屘我又唔知点解我死死地气，好似跪上身咁，我真系拎我过去俾佢睇。咁 你纯粹自己睇完带过去， 唔系佢海关冇周到乜都得啦。 冇周到，咁跟住佢仲传咗哇一周行啊，哇睇下系咪真系咁爆声？ 但嗰次系海关直明明嘅睇到我攞住就系苹果一部，佢都冇嘢郑州。 即系你吓就全全。早排嘅啫， 系啊，早排嘅咋，我成日都中意买份报纸噶啦，咁冇咩特别嘅意思，就系、是、自己睇啫嘛。佢都有我嘅，佢当我唔知咯，可能。 所以佢呢啲真系时松时紧嘅，真系佢 真系好难讲咯，真系好难讲咯。 嗯， 系啊，不过即系翻翻转头啦，翻翻嚟啦，讲开最近。咁最近睇嘅小说先啦，因为我哋都要倾一倾，我哋要寄啲咩俾阿邓生噶嘛，系啦，邓生话要倚天、啊。 你系咪你本身？ 我有射雕、神雕，有天龙八部，倚天可能我哋而家少少心意啦，代表强国生还者，我哋自己买一套寄过去啦。 我自己觉得啦吓，应该系总之趣味性啦，小说我觉得个趣味都 OK 嘅，历史小说都 OK 嘅， 系咯，同埋 就唔好系嗰啲功能系嘅书咯。 咩叫功能系啊？ 即系嗰啲如何打好人际关系嗰啲，我就觉得比较。呢啲未必啱啊！ 如何焗蛋糕 啊？Google 是怎样成功的呢啲咧？我好惊呢啲书噶。 喂，但系呢啲亦都系国内卖得几好噶喎。 我好惊， 即系啲咩马云做封面嗰啲咧，如何成功啊？ 啲人俾我睇书，我真系惊。 咁呢啲香港都卖得好，香港卖得最好都系呢扎书， 系即系 功能系咯， 功能系书， 感觉系啊，睇完之后你会变咗马云啊嘛。 佢以为自己 会变 马云咯， 嗯，即系呢类型嘅书我都好少睇嘅，即系你话。睇咧，可能真系睇一啲外资企业咯，我自己睇， 有睇过咩？譬如宝洁啦，阿宝洁即系 PNG， 咁啊，譬如佢喺在华嘅发展史，咁呢啲我可能真系嚟了解一下嘅。咁啊，我接都系做快消品啦、药品咁，宝洁好多咁，去理解一下当其时点样做、点样做、渠道点样做，即系呢类型嘅书会睇下咯。但系如果你话咩马云做封面咩如何发展乜乜乜呢啲，我就 海底捞咁样都好多书啦。 海底捞好多，有啲我有啲客嗰个办公室。都有一本噶啦，海底捞的成功之处 啊， 我就有啲惊呢啲书嘅，我觉得好。 但系其实嗰啲我觉得都系吹嘅，我想讲系 啊，真系吹多啊，我想讲 都有可能都会讲少少嘅，即系有真实嘅一面嘅，我相信。咁不过如果讲开书啦，咁我哋其实可以讲一讲咧，而家好兴嘅，国内好兴嘅一啲叫做网络小说啊，或者其实香港都好兴嘅， 香港好兴，系啊，高登仔嚟噶嘛，你喺边度？ 我唔系咯，但网络小说其实都几多嘢讲，因为大家其实我谂我哋而家睇嘅电视剧啦、电影啦，我谂比较出名嘅或者流行嘅好多都喺网络小说度改编。 系呢、這个世界就而家所有嘢都同网络有关嘅。以前大家睇电视，而家大家睇 Facebook、嗯。以前电话攞嚟倾电话，而家攞嚟上网睇资讯。咁睇书都系嘅。喺书本实体书嘅出现之前咧，以原嚟而家网络小说可以令到可以系。实体书嘅前一步喺网络上面开始畅销，跟住开始多人 like， 去多次有人读，跟住先有网络小说。我哋其实都睇过一啲网络小说，可以推介下俾大家嘅。下一节翻嚟再讲啊！ 好，下次见。